上咏集第66篇，普世的大地广土，请你们欢呼天主，请歌颂他圣名的光荣，请献给他辉煌的赞颂。请你们向天主说，你的作为是何等惊人，因着你威吓的大能，你的仇敌都向你奉承，普世都要朝拜你，向你歌颂，全球也都要歌颂你的圣名。请你们前来观看天主的作为，他对世人所做的事实在可奇。他曾经使海洋干涸，使人徒步走过江河，叫我们因他而喜乐。他以自己的大能永远统治着万邦，他的眼鉴察万民，不使叛逆者狂妄。万民，请你们赞美我们的天主，请传扬他应受到的荣誉。他曾使我们的性命存活，没有让我们的脚步滑倒。天主，因为你曾考验了我们，像炼银子一般也炼了我们，你曾引领我们堕入了网罗，曾将铁锁系在我们的身摇，你曾使义民骑在我们的头上，使我们经过水深火热的中央，最后你仍然使我们获得解放。我带着全燔祭进入你的圣殿，我要向你偿还我的各种誓愿，就是我从前在困厄中间，我口所许，我唇所发的愿。我要以肥大牲畜做全燔祭，又要把公羊的馨香献给你，还要将牛犊和山羊祭奠你。凡敬畏天主的人，请你们前来静听，我要叙述他为我灵魂的所作所行。我曾亲口呼号过他，我的舌头称扬过他。如果我真存心作恶，上主绝不会俯听我。然而天主终于俯听了我，也俯听了我哀嚎的祈祷。天主应受赞美，因他从未拒绝我的哀恳，他也从来没有从我身上撤回他的慈悯。